月十一号星期一晚嘅敏感时刻嚟到晚上嘅十点零九分，喺直播室有敏大人 ，Hello 敏大人 ，Hello 有莫莉 ，Hi， 我哋终于相聚啦， 系啊， 我哋试过喺电话度通话咗太耐啦，已经 系几个月啦， 而家好亲切啊， 系啊， 系， 仲要但系而家咧，即系虽然亲切啦，但系外面还风还雨，但系依然感觉到温暖。 系喎，突然之间黄色暴雨警告啊！而家又 系啊？ 咦，我架车有冇闩窗？你要出去睇一睇先。 喂，但系咧讲开咧，今个礼拜母亲节啦， 系 咁好多人都喺度研究紧出唔出街，去唔去到街咁样，因为又有限聚令，又或者有啲餐厅又会唔会敷晒咁样。咁跟住之后，我阿妈都出同唔出之间，跟住喺上水徘徊咗一段日子，一段时间，跟住之后先再出到去同我妹食饭。 吓，咁你咧？ 我就孤零零一個人。 嚇，做咩唔同你食飯嘅？ 因為咧，其實咧，我妹同埋佢個外家，佢哋一齊就同我媽一齊食。咁、而我咧就早一日咧就已經同咗我媽食噶啦，咁樣。同埋上個禮拜我都已經同咗佢一齊去食咁樣。咁所以咧就反而咧，我就約咗一啲咧同我一樣都孤寡。孤家寡人的朋友 是幾難講 的，是就一起，不是，還有我條脷咬損了腫了，咁跟住之後咧就一起去看看有啲咩搞，咁最後尾咧我哋見到咧，係戲院開始有得睇翻戲，咁跟住之後，於是咧我就去咗睇戲啦，真係 多唔多人咧？因為而家係咪就算開翻咧都隔行咁樣噶？ 係 係咯， 同埋有分唔同嘅，即係有 挪威同芬蘭我哋而家 係啊 係啊，同埋咧原來真係。有好多嘢要即系要遵守咯，即系好多人都好乖嘅，真系遵守就系喺入面喺戏院入面就真系戴住口罩就真系睇戏就睇戏， 系 唔食嘢唔饮嘢，顶多可能你就系饮水饮几啖水咁样咯，而真系的而且确系个个都做到，因为你 feel 唔到啲嚼嚼声啊，闻到啲香味啊嗰啲咯，咁跟住咧去到戏院嘅时候，的而且确有啲系平咗噶嘅戏院，咁有啲就唔系嘅，因为我睇翻个 app 嗰时睇下有啲咩戏啊。嘅时候，同埋系少咗好多噶，即系有少咗好多戏种拣啦，同埋就系佢好早就已经冇啊，同埋啲戏嗰次场啦，个场次少咗好多嘅。咁我去嗰间最尾嗰一场都已经系七点九到，就已经最后一场咁噶啦。同埋咧入去好得意嘅，去食嘢咧，即系佢又有小食嗰个地方依然都开嘅。跟住我就可以买校歌入去食噶，唔系，跟住我就喺。睇下有冇跑谷，佢真係有跑谷嘅喎。 係 可以買入去食㗎。佢話可以買，但係就唔可以攞入去食， 即係企喺度食完先入去就得。 係啦， 咁好趕喎。 係啊，跟住我係戲院，即係睇完戲先出嚟買嚟食啊，定係食完先入去咧？咁即係嘢飲嗰啲都係咯，即係佢會好好地講明曬俾你哋聽，要食完先可以入去啊。而且就真係會好細心地，佢堅持，即係佢依然都會有得賣，但係就唔係俾你買入去食咯。因為有啲人去戲院睇戲係。为咗炮谷噶，我听过人系咁做噶，即系佢未必可能真系为咗个戏，或者个戏系次要，最紧要就 系 个炮谷，系啦，我听过有人咁样噶咯。 我自己就冇咁快特登走去睇戏，因为我睇新闻都见到，哇，有好多人真系可能饿咗好耐咧。咁譬如其实我哋有翻工咧，都有出街嘅，又未至于好闷。我见佢哋咧真系晨早去到排队，即系可能我唔知 排队做咩睇戏？ 系啊，买飞啊，我睇。新聞佢係咁噶，佢話我當嗰場第一場係九點咁啦，跟住嗰個即係觀眾咧，好似唔知七點幾八點就去排隊啦。咁啊訪問佢啦，佢就話冇啊，即係我都喺屋企太耐啦，咩碟都睇曬啦，咩戲都睇曬啦。而家如果開翻，就梗係想出嚟即係唞下啦，咁樣鬆一鬆啦。 即 係 佢 係 finished Netflix 嗰啲啊。 我就未嘅，所以我就繼續喺屋企繼續睇 Netflix 嘅咁，係啦。咁母親節就同媽咪喺屋企食飯咯。 我見到張相啦， 我特登整到佢可以打卡嘅。 係，但係我見到咧，你知唔知我本來想留言俾你噶，因為其實咧問大人唔知道有冇睇到 Kitty 就 post 咗幾張相，就係佢好孝順地就特登為咗媽咪煮咗啲餸。咁有一個沙律係心形玫瑰花花咁樣，好靚，真係好靚。但係跟住咧，我想講咧，我喺下面就提你直情寫住就係話俾媽咪打卡用嘅，但係其實喺佢牙間見到 都打卡。 跟住我想問，究竟係你打卡定你媽咪打卡？ 咁有得打就一齊打，唔好嘥啊嘛。因為我見到其實好多餐廳咧都預早即係 book 曬。我睇我又係睇新聞啦，即係話咩都救唔到個市，但係阿媽咧就救到個市啦。即係 真係犀利啊！ 母親真係好偉大，係 啊，救到個花市啦。首先，即係話太耐，即係我諗情人節嗰排都冇咁勁啊，即係嗰個花墟啊、買花啊、網上訂單爆曬啦，跟住話餐廳咧又係即係做唔切啦，仲要啲外賣，因為而家咧佢哋做埋外賣，就外賣自取，即係如果唔想坐喺酒樓度食嘅，咪攞翻屋企食咯。哇，都做到冇停手喎，諗即係都算係呢一排疫情大家比較輕鬆開心少少嘅一個時刻咯。 時間來到地球最終一周，即將進入倒數，不需多點算著退路，無意戰聆聽哭訴，逃生的方舟也早被擊沉，信眾四散教堂終於熄燈，攜眷看末日到臨。 We gotta live it up。还有时间，未来尚有七天可选节目庆祝，想家中耍废就继续，永欲有常会记录，明天冰川蒸发，阴晴不定，冻结暖化都镇定。 听过有冯允谦开始倒数，分啊！繼續我哋星期一晚嘅敏感時刻， 係啊，咁大家咧都希望咧就嗰個經濟可以重啟啦。咁香港就被母親節咧就救一救啦。 係， 咁而內地咧，其實佢哋個五一嘅黃金週咧，即係放五日噶嘛。咁都好多人咧都困獸鬥咗好耐，咁所以都想出去玩一下咁樣啦。咁但係咧就睇咗一單新聞啊，唔知道你有冇留意啊？就係呢個虎門大橋咧嗰個搖晃啊！ 哦，我有睇到啊，我睇新聞，我觉得好震撼啊， 好驚 啊，呢件事， 系啊，我啲有冇印象啊？ 就是那個橋面好像波浪式咁樣浮下浮下，人浪咁樣啊。 係，我就聽新聞有形容咯，但我冇睇嗰條片，所以我唔知道有幾咁震撼啊個畫面。佢就係聽到話佢哋要即刻要揾時間定唔知揾方法去修補件事咁樣。 呢個即係虎門大橋係一條即係叫 suspension bridge， 即係嗰啲叫懸吊嘅橋嚟㗎啦，有啲似青馬大橋咁樣咧。佢就即係喺海上邊嘅。即系水上边咁样嘅吓，咁啲佢系都算系高速桥嚟噶嘛，咁谂下行过嘅时候咧，如果好似波浪咁样过山车咧，其实都几恐怖噶。 喺啲车上面嘅时候，咁点算？ 系啊，同埋其实唔系轻微，即系有时啲 波幅都几大， 震动咪好少嘅，但系佢你系肉眼睇得到佢系。一个浪咁样喺度喐噶， 咁咧就系睇翻新闻啦。佢话即系主要点解会嗰个晃动啊，或者讲震动嘅原因咧，就系因为咧就产生咗涡震。咁咧我今日就系咧好斗胆。想同大家讲呢个 physics 啊，就涡震， 什么是涡震？ 系啦，车震大家都知 啫，就唔使解释啦， 唔使解释噶啦。咁桥震。原來都分幾種嘅，橋嘅震咧分窩震啦，同埋戰震嘅。但我而家唔講嗰啲嘢先，我先咧你個深入淺應該淺入深出啦。我哋講下啲基本嘅，我哋要知嘅，因為嗰日咧即係佢哋嘅橋震嗰日咧，咁咧其實咧就虎門大橋咧就係面對咗咧即係個長時間嘅大風啦，而嗰個風個級數咧係有成6至7級咁大嘅，咁不過原來6至7級嘅大風咧都係常見，咁佢罕見嘅地方咧就係好少係持續兩個鐘頭嘅，即係有時候我哋出街都，啲頭髮 set 得幾好，今日都唔想咁大風，但係都一陣嘅啫嘛，我哋會講，啲風一陣陣，你好少兩粒鐘， 除非你打風出去， 打風出去就另計啦，咁啊即係。Kitty 都睇到嗰個驚人嘅畫面咧，因為我哋會覺得好驚嘅。你第一啦，你已經喺個高架橋上邊咯，只有位高啦，跟住佢仲要咁震啦，咁啦。如果你唔係好中意玩 roller coaster 人咧，你都會覺得哇，最好即刻，就算你喺橋頂啊，你盡量走翻啦，即係即刻離開啦。咁咧，講翻啲網民嗰個反應啊，咁佢哋都真係驚訝不已啦。咁佢哋有啲即係內地嘅網民就話：喂，哇，十次行呢條橋。十次都塞車，不過都真係第一次睇到咧佢咁震嘅啫。咁有啲咧就話，因為佢中間佢停駛咗嘛，停唔俾啲車行咁啊，直至到佢穩定翻。咁佢就話：喂，我都係第一次咧喺呢條橋嗰度可以 U turn 走人咁樣咯嚇。咁就嗱呢個交通部門咧就進行咗呢個交通管制啦。咁所以就即係。叫大家唔好行住咁樣啦，咁咧就其實咧講翻呢條橋咧，原同香港人都有啲淵源喎，真係唔睇唔知啊。咁呢條橋咧就喺廣東省珠江三角洲嘅中部，就橫跨咗珠江嘅一條縣索橋啦。咁佢距離廣州咧就係42公里啦。咁原來咧就喺1992年咧。嘅10月就開始動工，咁就起咗4年先起好，咁咧佢就用咗幾多錢咧？就係成30多億嘅人民幣，都真係 都多， 都係好勁嘅工程嚟嘅，偉大工程嚟嘅。咁但係有一樣嘢真係唔知道，佢即係唔睇咧就唔知道，原來佢同香港嘅淵源係乜嘢嘅。咁佢係就係呢條虎門大橋咧。呢4個字咧就係當時嘅國家主席啦，就江澤民所提啦。原來呢條橋咧就係廣東省嘅人民獻翻俾香港人民嘅回歸禮物嚟嘅，原來係我哋嘅禮物嚟嘅。 咁係咪即係佢俾翻30多億我哋啊？ 不過用個橋嚟 回歸， 即係in terms of 一條橋咁樣嘅。 但係條橋就喺佢嗰邊。 係咯。咁點樣？ 唔係咁，你個 回饋俾我哋咧？ 港珠澳嘛， 即大家都有份用啦。 即港珠澳一個系列嚟嘅理論上， 即係好耐年前，原來已經有個咁樣嘅諗法㗎。 即原來係啦，原來好耐年前唔係近排先有咁諗嘅，係啊。咁但係由於咧，即呢個珠江口嘅經濟個高速成長啦，咁所以呢條橋咧，即已經係即不堪負荷。所以頭先啲網民講，喂，十次去九次都係塞車咁樣嘅。即譬如我哋青馬咧，其實真唔係咁塞㗎嘛。 係啊，係啊。 咁佢所以佢喺2013年咧就已經起一條姊妹橋，嗰條就係南沙大橋啦咁樣。咁原來起橋咧，即係都有好 即係我初初做 research 我都會驚，誒講唔講到呢啲有關呢個力学啊、physics 物理啊、有工程啊咁，我但係睇落有一啲咧，即係師奶都能夠。勉強明到嘅嘢啦，嗱起一條橋咧，原來都要經過一啲叫風洞測試， 嗯、 因為即係始終咧橋都係一條硬物嚟噶嘛，係、嘛？咁你要有風吹過嘅時候，你唔會被搖晃得好厲害啦，或者你唔會俾人吹冧啊咁樣，佢就要經過啲好嚴謹嘅風洞測試嘅。咁而嗱，我哋頭先講咗就話俾風吹嘅時候咧，如果係一啲高速風吹咧，佢就會有一個咧就叫做戰陣，呢、這個戰陣英文叫 flutter， 即係蝴蝶拍翼，我就叫 flutter 噶啦。咁、而另外一種陣咧就係低，即係比相對上比較低啲嘅風速啦，一啲平均嘅即係令到佢有擺動噶啦，或者係上下擺動咧，就叫渦陣啦。咁到底咧有咩分別咧？我一陣間會再詳細，我哋再深入啲。而家已經少少深入噶啦，一陣就再深啲咁。 記住先， 記住呢一個 渦陣同埋 渦陣同埋戰陣，係渦就漩渦嘅渦啦，戰係即係 蝴蝶飛。 好似拍翼嘅，有啲咩唔同啊？即系我谂过，哇，原来咁深奥嘅。咁因为其实起条桥嘅时候，你就要试下咧，即系我哋有时会见到一啲大嘅建筑物咧，佢中间会冲个窿噶嘛。例如咩门啊，或者系浅水湾嗰个，佢中间会通个窿噶嘛。其实就系唔想咁挡风啊，因为你长期咁挡住风咧。你就會冧嘅，咁即係話代表，如果咧係好大風嘅時候咧，你就唔好雙腳咧拍實嚟咁樣企喺度啦，你就會吹冧。你要擘大隻腳 就通一通風， 通風。咁即係亦都代表咗點解有時嗰啲好大型嗰啲膠廣告牌咧，其實咧嗰啲掛上去嘅朋友咧，佢哋會篤啲窿，喺中間啊，等佢通一通風啊，咁就反而咧就唔會即係。只要啲風通過到咧，佢就唔會冧嘅。 所以嗰次我哋香港打大風嘅時候，咪話影到有啲 building 喺度搖下嘅，就係因為以前嗰陣時起嗰啲樓，佢冇話中間通兩層風 啊 嘛，咁就會有呢啲搖晃出現咯。 而家啲樓其實中間會有啲通風位啊，咁其實就係等於我哋喺大風當中唔係雙腳拍住，而係我哋而家好似即係 V 型好有型咁樣企喺度咁樣嘅。咁嗱，咁點解即係佢哋解釋啦？點解今次虎門大橋咧係會突然間咧就有呢、這、一個叫渦陣咧？咁就係因為咧嗱，其實咧喺橋嘅側邊咧，佢哋有啲扶手位嘅，而嗰啲扶手係需要通爽啊，通俾你啲風去可以過到嘅。咁但係因為佢最近有工程，咁嗰啲人就擺一啲水馬喺度，就攔咗嗰個通風位啦。咁所以就變咗擋風啦。咁樣擋風之後咧，就係、是、風。經過橋面上面和橋面下面的時候都有不同的壓力，咁就令到佢咁樣 上下咁波動啦， 係波動啦。但我覺得我都仲係解釋得唔係好清楚咩叫做渦陣，咁所以咧，雖然我今日唔會解釋咩叫車陣，所以陣間十點半翻嚟啦，我再解釋下咩係渦陣同埋咩係戰陣。 都想知你碰上那个他，若寂寞，你会看到你吗？阴杂中，你说过狠话，就似没有认识，独自力做下机。现在逐片侵蚀，逐个失陷，逐秒心死，陷时就快没法辨识。话我俗套是我没有波折，自愿浪费着我心理，为记住你的脸，就当是我偏激。明明爱有真心逼降过地，奇奇怪怪颠倒间褪色，就似堕进监狱，在这自闭公寓，逐个望透几多烂角色，不等招架，扑街喧哗，如恐怖故事终不结吧，不想牵挂，谁不讲真话。从此这账号剩下一人，不好吗？道别，我这 你碰上那个他，我等你，你放弃这个家，饮杂中得到那什么？过去化作细沙，你碰上那个他，过去被背太假，你说过的风雅，就似没有认识，独自力做旧日气息。逐渐消逝，逐快逐快忘落，逐秒逐秒失忆，憾事就快无法辨识，话我逐痛是我没有波折，自愿浪费着我心理，会记住你声调，就当是我天职，都怕你只得这个我吗，为人说过所与黑嘅吗，不与被你中断，末世就是今日，独过在客厅中念挂吗，不懂资格中一别吧，不想牵挂，谁不甘真我，从此只将好剩下一人。不想失散，明明曾与我，我的剧集不出了吗？不想牵挂，谁不甘真我，从此只将好剩下一人。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本港今日并无新增新型肺炎确诊个案，系连续22日本地零确诊，累计1047宗确诊个案。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正系调查一宗涉及70岁女病人嘅海外个案，佢乘坐英国航空 BA27。昨日由倫敦抵港，深喉唾液樣本證實對新型冠狀病毒呈陽性反應，直接由機場送往伊利沙伯醫院接受治理，目前情況穩定。根據病人提供資料，他回港之前曾經在英國接受測試，證實對病毒呈陽性反應，中心已經同英國衛生當局聯絡，以取得個案的進一步資料。衛生防護中心表示，近日錄得的新增個案，潛伏期間都身處外地，呼籲由外地回港的市民，若果出現呼吸道感染病徵，抵港時應該立即聯絡衛生署港口衛生科人員跟進。政府向立法會財委會尋求約54億元的撥款，作為海洋公園未來一年的營運資金，否則海洋公園的現金流將於下月用盡。若果無法取得撥款，將會可能清盤倒閉。海洋公園董事局主席孔令誠表示，公園每月的營運開支要大約1億4千萬，疫情期間關閉3個多月，支出已經近5億，而公園早前人流減少，只是做本地客生意，利潤方面少收1億至2億，因此現金流已失去7億。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表示，海洋公园一旦清盘，早前向政府借的50多亿贷款就已撇账，至于30多亿的商业贷款就要作破产处理。他说，如果公园可以取得拨款，管理情况一定要检视，政府会参与更多。旺角一带昨晚有人聚集，警方多次在街头截查市民，包括正在采访的记者，期間要求包括本台記者在內的多名記者除低口罩、舉起證件，向住警方的攝錄機讀出個人資料，亦都要求停止拍攝。警方尋日亦都多次向正在現場採訪記者噴胡椒噴劑。記協對此表示極度憤怒，批評是不合理和羞辱記者。本港7個傳媒工會，包括香港電台、節目製作人員工會發表聯合聲明，要求人緊急約見警務處處長鄧炳強，又要求停止針對記者。警方拘捕3名男子，涉嫌上星期三在天水圍交換銀座商場外非法集結，同襲擊一名正在拍攝的女途人，3人被扣查。警方表示，當日有網民號召和你唱，過百人聚集叫口號同唱歌，警方曾經驅散，但部分的人轉到商場外空地聚集，期間一名69歲的女途人在場拍攝，表示希望通知家人留意安全。 聚集的人士质疑拍摄的动机，那名女子被包围和指骂，有人用镭射笔照射、泼水、掟水樽，并且将她推跌，有人向她的后脑踢一脚，历时约一分钟，涉案人士逃去。警方说，被捕的人士年龄介乎15至22岁，包括一名学生，批评有年轻人在众目睽睽之下袭击年近七岁的人，形容行为残暴和令人发指，强调警方一定会执法。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4126点，跌20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2914点，跌1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1，日元107.57，瑞士法郎0.972，加元1.401，人民币7.096，英镑对美元1.234，欧元对美元1.083，澳元对美元0.648，新西兰元对美元0.60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99.39美元，卖出1700.6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是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和强烈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明日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微风。展望星期三有几阵骤雨，随后的一两日天气炎热。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88%，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明日的凌晨12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做每样嘢都有代价，尤其系违法行为。参与暴动最高判刑10年，参与非法集结最高判刑5年，藏有攻击性武器最高判刑3年，袭警最高判刑2年，刑事毁坏最高判刑10年。做之前想一想，为自己、屋企人同将来想清楚后果。犯法就是犯法，一定要负责。 今日等我尾板货车师傅教你哋5项安全装置缺一不可。 我知我知。 你做咩举高双手咧？ 系呢个系双手控制装置啊，师傅。哔哔哔哔哔哔哔。 你做咩尖叫啊？ 系呢个系蜂鸣器同埋闪灯啊，属于视听信号装置啊，师傅。 诶，仲有上锁装置。 诶，仲有脚步防护装置同埋均速缓慢开合尾板系统。 哎呀，详情留意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精安短剧》。 操作尾板全风险，安全装置不可少。 我是刘德华，记得收听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崔杰同磨莉敏感时刻。 翻翻嚟敏感时刻系直播室有敏大人啦，有茉莉啦，同埋 Kitty 喺度嘅。咁啊，今晚咧敏大人就同我哋讲下条桥。 系啦，今日我哋咧就唔系讲车震，我哋就系讲桥震嘅。咁咧，我都问自己点解我潜意识咧对于桥震咁有兴趣咧，就因为我就谂翻啦，我儿时咧就识一个咧，即系朋友嗰个朋友咧就喺加拿大咧就读engineering 嘅。咁啊，即係工程學啦。咁佢哋咧就畢業嘅時候咧，就會有一隻應該係 iron 即係鐵嘅啦，鐵嘅戒指啊，就戴喺手上嘅。咁嗰隻咧就叫 engineer ring 嚇。咁點解會咁樣咧？我問你點解你會戴個戒指喺度嘅？你係工程師啫，有冇結婚證？咁佢就話因為曾經喺加拿大咧就有一條橋咧，就係啲工程師計錯數，咁所以咧就冧咗。 咁啊，當然係一個悲劇嚟啦。咁就為咗咧，令啲工程師咧唔即係記住前人所犯嘅錯，就即係後人唔好再犯咧。咁所以佢哋畢業嘅時候咧，就每人戴一隻個鐵嘅戒指啦。嗰個鐵咧點樣嚟咧？就係喺嗰條橋冧咗之後，拎翻啲鐵融咗之後就打戒指咯。 哦， 咁都即係咁多年啦，唔知仲有冇嗰啲鐵啦。咁呢啲我哋。終於可以識到一條鐵啦，係咯，咁所以可能就因為咧，即係兒時遇到一件咁，我覺得幾得意嘅事啦，咁所以咧，對於咧，即係一條橋係點起，同埋咧，佢哋起橋有幾咁困難咧，就有興趣啦。咁啊，頭先就講呢個虎門大橋，佢嗰、那個即係橋震嗰個波幅啦。咁、其實咧，就真係要而家開始就我哋咧。專心少少咧，聽少少應該係關於物理上嘅嘢啦。咁、原來所謂橋震咧，就有兩種震法嘛。頭先講咗做窩震啦，一種咧就叫做戰震嘅。咁啊，窩震你真係好有心機，我見到阿莫莉咧同埋阿 Kitty 即刻咧 靜曬， 靜曬啊， 爭啲攞支筆出嚟， 眼都唔夠膽啊！ 我仲特登頭先新聞嘅時候出咗去睇條橋震到點添喎，嚇死人啊！真係， 即係好似 CG 咁係嘛？ 係啊。 咁咧其實咧，所謂窩震咧，係你嘅全名，一個叫卡門窩街效應嘅。咁就由咧，即係一啲即係好厲害嘅學者啦，錢學森啦、郭永懷啦、錢偉長各即係等人咧，以及一個美籍匈牙利裔嘅叫流體力學大師啊，即係流體力學咧。呢個位大師就叫做馮卡門嘅所發現嘅，咁流體力學咧就係佢哋睇下啲水點樣流嘅力學嚟嘅。咁嗱，譬如大家想象下，我哋有杯乾淨嘅開水先啦。咁如果我哋擺少少奶落去，你就會見到佢化得好靚啊，嚇咁嗰種都係流體力學嚟嘅嚇。咁而呢一個窩陣咧。其實咧，我哋可以想像啦，流體即係水嚇，或者係液體同埋空氣咧，佢都會有相似嘅地方嘅。咁啊個橋即係橋所遇到嗰個窩陣咧，當然啦，係一條橋啦，想像一條橋好似把刀咁樣喺個空氣當中，咁但係刀係有阻力噶嘛，即係佢都係硬物嚟噶嘛，咁所以如果個刀嘅隔離咧就有封實咗嘅欄杆咁樣，咁啲欄杆又會擋住啲風嘅，咁所以啲風咧就會喺上邊同埋下邊咧就構成咗壓力啦。對於個橋面嗰度就會有上下嘅壓力噶，咁然後就會震下震下。大家想唔想象到先？ 想象到， 係即係有一批冰喺上邊彈咗上，即係俾個欄杆彈咗上邊，但係有一批冰咧，即係冰屎咧又。彈咗去下面，咁就變咗上下都有壓力，咁咪震啦嚇。咁但係如果我要再清晰啲啦，我哋將空氣想像為水先嚇、你想像一條河流，然後咧中國人咪有一句説話嘅，叫抽刀斷水，水更流噶嘛。咁、當然其實佢個文藝嘅意思即係話有啲嘢你真係斬唔到嘅，你點可以斬到水流咧咁樣？咁其實我哋就諗下啦，如果你真係將一把菜刀先啦，一斬斬落去個水流嗰度，咁其實啲水都仲係流到嘅噃，嚇呢、這個就係呢一個流體力學啦。咁、但係佢，你諗下佢斬落去嘅時候咧，啲水咧首先就會 hit 到個刀背啦，我哋所謂叫係啊刀背嘅頂啦，嚇咁嗰度已經係有啲壓力嘅啦嘛，咁但 係好似撞咗埋去咁啊， 係啦，咁跟住佢就會彈翻開，然後掟個彎，然後都係會因為地心吸力會繼續流落去噶嘛，咁、但係佢彈翻去掟個彎嘅時候咧。佢掟彎嗰下咧，佢就會喺個刀底嗰度又構成咗某啲壓力，而且呢樣嘢咧係點講啊？係 symmetric 嘅兩邊嘅，佢左邊又有人掟彎走，右邊有人掟，你當係人流咁樣啦嚇。咁所以咧，如果嗰把刀唔夠實咧，佢就會成為一個即係佢有機會係會擺動嘅，因為左邊嗰啲人流嚇、就會擁呢道門，右邊嗰啲。人流又拱翻嗰道門啦，咁大家想象好似你而家遊緊蛙式，係咪叫蛙？唔係蛙式，自由式咁啦，你哋左右咁樣咧，就有一個好似呢邊左邊 S， 嗰邊又右邊 S 咁樣，咁就會有一種咁嘅蛙形嘅壓力啦。咁就嗱， 咁而家我哋諗完呢、這、一個流體學啦，我哋又想翻當呢個係空氣啦。如果係風，風係有個 S 咁樣擺動喺你條橋上 S 下有 S， 咁、所以佢咪高低高低咁震咯？我咪解釋得好清楚啦。 係、啊，我已經明白曬 窩震啊，呢個就叫窩震啦。咁但其實窩震咧就係、是。正常震力，而且咧，根據啲嗰啲流體或者叫即係風向力學啊等等咧嘅學家講咧，佢係嗰個震嘅波動或者波幅係有限嘅，係照計係唔會冧到條橋嘅。咁、而且咧，仲係有益於即係可以造福人群嘅，即係例如你嗰把刀咧，唔好係太過硬身先。如果係一把好軟嘅刀，咁因為你啲流水咧就俾你。斷咗啦嘛，咁、然後分咗左右嘅時候，你個刀，你個刀鋒可能會有擺動啦。如果你當一張紙先啦，咁、喺擺動嘅時候咧，仲可以發電嘅、原來咧係有窩震發電呢樣嘢嘅喎。你想唔想象啊？ 戳嗰啲波動嘅時候，就等佢喐一喐下喐下嘅時候，就從而發電啦。 喐下喐下一個力量嚟噶嘛，咁咪發電到咯。咁但係咧。即係橋咧，最唔想遇到咧，就係嗰個戰震啦。咁戰震係咩嚟咧？不如咧，大家都用首歌時間吸收一下，或者係沉澱下咩係 沉澱咗窩陣先 啦。然後我哋再深少少嘅嘢落去。 疮疤要去治理，去爱人有牺牲也有舍弃，相恋到尾从来也了不起，变为人靠资质也靠运气，哪有人每天生个个欢喜，争取讨好都费心机，请不要放大痛苦可以吗？就算将心血耗尽也好，不惊讶，无他。哦吼，原来没什么开心、伤心、痛心，根本都不太要紧，简单淡定亦是。情感那需假装勇敢，原来没什么必须清楚看真，无什么要自困，何必暗里沉溺悲观气氛，来过尽你的气氛，笑爱情最终都说散就散，笑我们听惨歌变更悲惨，单身这天天都孤单，找一次漂亮转身可以吗？自拍只不过转换布景，不必怕无他。原来没什么开心伤心痛心，根本都不太要紧，简单淡定亦是情感，那需假装勇敢，原来没什么必须清楚看真，无什么要自困，何必暗里沉溺悲观气氛，来过尽你的气氛，为何将感情抬高身价，为何将光环留给牵挂，桥段也饰演得太惨，从来没什么开心伤心痛心，根本只因太敏感，很多旧日但是如今已经已不清晨，从来没什么必须顾紧紧和自己也合衬，无他爱你，无他打扰你心，才有望变得不分。 听过有 Ken 洪卓立无他。 好，一首歌翻嚟消化咗呢个窝阵啦，你明白咗啦。 嗱，或者我再打多一個，即係我哋以人法啦，喺窩陣嘅比喻啦。當嗱，我哋有一條比較窄啲嘅走廊先啦。咁啊，敏大人咧就企咗喺中間，咁啊，咁然後咧，我哋想象啦，我哋唔好想象話好多水咁樣沖埋嚟啊，我哋將水咧想象成咧水點，然後咧每一粒水點咧就係阿茉莉咧同埋阿 Kitty， 咁所有咧 Kitty 嘅水點咧就喺我嘅左手邊，就流過。咁當如果 Kitty 水點流過嘅時候，咁我左邊嘅膊頭就會被喐一喐啦，係咪啊？即係等於有人同你擦身而過嘅時候，你個膊頭都會扭一扭啦。好啦，咁啊右邊咧就係茉莉咁啊咁。咁我哋逐過嚟咯，咁啊 Kitty 過嘅時候，我就左邊膊頭喐一喐啦，跟住茉莉流過嘅時候咧，我就右邊喐喐喐，但係 Kitty 嗰邊又嚟，我又左邊喐喐咧，右邊咁我就而家跳緊只舞啦，好似跳緊 cha cha， 咁我就喺度窩陣緊啦，啊，而家想象到啦，我哋當人就係嗰個空氣或者係係嗰個流質咁樣，咁而咩叫咁呢咩叫戰陣咧？咁戰陣就係話咧，當阿敏迪本身咧就左邊膊頭喐，右邊膊頭喐，左邊膊頭喐，右邊膊頭呢一種咧嘅震動咧，不特止有佢本身嘅震動，而係喺我震動嘅時候咧，我令到啲風咧，即係我又打起啲風，然後啲風又打翻起我自己。係啊，咁即係其實咧，如果講就話咧，呢個戰陣咧就一種典型嘅氣流，同埋結合咗呢個震動強烈嘅效應嚟嘅，即係話咧，呢個氣流除咗導致咧你個結構震動，即係我左右喐，咁呢個結構震動咧反過嚟又導致咗有勁嘅氣流，然後再增加我自己又再喐得勁啲，然後我再喐得勁啲，個氣流又勁啲咯，即係你自己喺度 loop 緊，同埋即係越嚟越加強嗰個氣流啊。咁樣啊，即係可以無限震噶啦，即係你由開頭你本來係一級震。跟住就二級震、三級震，因為你除咗你天然啊茉莉同埋即不斷有不停嘅茉莉同不停有不斷嘅啊 Kitty 喺我左右行過，我自己咧仲整埋啲風去吹我自己，咁即係話你會越震越勁咯。咁越震越勁呢只咧就叫戰震啦。咁呢個戰震咧曾經咧導致過喺1940年咧就係美國華盛頓有一條橋啊，叫Tacoma Narrows Bridge， 中文咧就係華盛頓嘅塔科馬海峽吊橋。咁就因為出現咗呢一種戰陣咧，然後咧佢就係倒塌咗嘅。咁咧就好彩就冇令到有人命嘅傷亡啦，不過死咗只狗咯。咁咧嗰呢條橋咧之所以出名咧，因為佢都震咗咧好一段時間，震咗好幾日。咁所以有啲人咧，即係有啲亡命之徒咧，就係睺佢震嘅時候咧，見到即係如果佢哋見到今日虎門大橋咁震咧，佢哋就會揸架車上去玩噶啦。係咁呢個咧， 所以嗰陣時其實佢係封咗嘅都。定系嗰阵时佢冇风度，就俾啲人走咗上去。 讲紧1940年啦，可能嗰阵啲即系点啊，冇咁严谨啦，就有啲人仲专登走上去影相啊。咁都影咗好几日，然后佢先至有一日真系，因为我未头先讲话呢一种震法咧，你系会自己不断咁 loop 震。因为你头先阿莫莉都做咗少少资料搜集啦，佢话虎门大桥佢即系因为佢嗰个震动咧，佢冇自己再加翻自己加碼嘛，佢只要個風勢係稍為和緩咧，佢嗰、那個窩陣就會停止咗啲或者係輕微咗啲啦嘛。但係因為佢呢一隻咧係戰陣係你自己越嚟越強啊，佢即係進入咗一個惡性循環，咁所以佢震咗幾日之後咧，佢真係震到斷咗咯，即係冇嘢可以停到佢啦已經嚇。 我咁唔怪之叫蝴蝶拍翼啦，一拍拍就飛啦嘛，所以越拍咪越大咯。 拍拍咧就係冧咗咯，所以其實咧原來即係喺橋梁呢樣嘢咧，都一定要經過咧好多測試嘅，咁所以咁樣而家虎門大橋咁，佢就經過咗一啲即係當然有啲專家講話唔使驚，嗰、那個係窩陣嚟嘅啫，係即係會 夜晚都減低咗啦，之後冇事嘅 咁。但係都會驚話咁，你始終都係震過啊嘛，咁會唔會唔覺意啫？有粒螺絲震鬆咗，然後又引致第二啲嘢咧咁。但係我頭先講嗰個戰陣咧。就真係曾經遇過一啲災難嘅，因為喺即係飛機早年嘅時候咧，我哋 其實人類係用咗好多努力啦、嘗試啦，同埋失敗咧，先至咧係發明到飛機噶嘛。咁嗰陣發明得會起飛已經好高興啦。咁、但係我哋唔知道咧，啲飛機咧上到去空中嘅時候，遇到個氣流啊，同埋即係而家所謂嗰啲 aerodynamic 嘅，即係個機身咧就要點樣圓運啲啊？好似我哋女人啲身材咁咧， 流線型嘅， 流線型咁啊，風就可以容易過啲咧，就冇咁多阻力啊。嗰陣時佢哋唔識嘅，咁、所以有好多飛機就因為喺呢、這個高空當中嘅時候發生咗呢個戰爭咧，佢哋就自己解體嘅，因為佢哋震到。震到散咗啊咁樣，咁所以後屘啲人就識得分咧。喂，原來你遇風嘅時候咧，都會有兩種 vibration 咯，咁樣都係一種，都係一門學問咯。咁我哋覺得，即係我覺得知道一下都係幾好嘅。 说再见，眼眶依依不散，留恋着瞬间。看到镜，雨点轻洒这晚，溅起些期盼。再相识。世间会绝门外，期待如相拥找来，将我脆弱交托，心可再开。我讲起挪威夏威，你说很喜欢日式晚餐。再见，转身之前一眼，仍要不退减。看到镜，如粉轻飘，这晚你可到期盼？再相识。再得知微笑仍在，期待如相拥找来，心会踏上过来，现在可你讲起曾攀雪山，你说很可惜，遗失。成为一对，不再害怕想未来过去。 十一点钟听过有 Rubber Band 嘅 First Date。 我系刘德华，记得收听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十点至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崔杰同磨利敏感时刻。 求机电工程署详细检查，避免同类事件再次发生。底中故障在上星期五上午约十点发生，一部抽气线故障触发警报，经抢修之后上午十点二十四分回复正常，故障的抽气线同日晚上更换。另一宗故障发生在昨日下午两点多，警报系统显示其中一间单人房内负压抽风系统的风闸未能够如常运作，经紧急抢修之后，负压系统在25分钟之后回复正常。发言人表示，两次故障期间，隔离病房内所有的间隔门都关上，当时有两名确诊新型冠状病毒病人在病房，都没有离开房间。病房内的医护人员都有穿戴合适的个人防护装备，当时没有进行任何高风险医疗程序，也都没有访客进入，评估之后相信事件造成的感染风险很低。在两会前夕，网上流传一封由华东政法大学副教授张雪忠向全体全国人大代表发表的公开信，批评现时的内地宪法是一部伪宪法，又指全国人大不是由人民自由选举产生，要求中国推动真正的宪制改革。大公开信发表不足一日，内地著名维权律师王宇在社交网站说，指张雪忠今日凌晨被上海的公安上门带走，原因未明。公开信全文长达20000多字，提及武汉爆发疫情的反应，政府对社会和民众长期的严密管控，几乎已经完全摧毁中国社会的组织和自救能力，导致遍布疫区的无数人道主义灾难。信中提出多项的改革建议，包括容许人民自由结社和创办经营新闻媒体等，又要求立即释放全部的政治犯和良心犯。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4140点，跌19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2916点，跌13点。美元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1，日元107.58，瑞士法郎0.972，加元1.403，人民币7.097，英镑兑美元1.235，欧元兑美元1.082，澳元兑美元0.648，新西兰元兑美元0.60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92.99美元，卖出1694.48美元。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带正是影响珠江口一带，在晚上八点，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约10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0公里，移向菲律宾中部一带。预测大致是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明日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气温介乎24至31度，吹微风。展望星期三有几阵骤雨，随后的一两日天气炎热。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93%。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听日的凌晨12: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1米距离。避开有病征的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这些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第31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 得奖名单， 全年最受欢迎日本歌手或组合同奖。 宇多田ヒカル、宇多田光。 银奖 ，The Waves。 金奖 ，United Kenshi 米津玄师。 Music makes my day. The 31st International Pop Bowl Awards. 香港电台国际流行音乐大奖。 详情请登入 rthk.hk。明年再见。 Every Monday to Friday from 10 p.m. to midnight, Erica, Kitty, Morley, Curiouser and Curiouser. Let me recap in Cantonese. 香港电台第二台晚上十点至十二点，李敏、崔杰彤、莫莉敏感时刻。 And I'm Uncle Sue, and I'm not even in a program. 我哋今日咧就系讲桥啦，又讲咧当桥喺大风之下咧所产生嘅涡阵啦，同埋战阵啦。咁咧嗱，我知道我呢同埋 Kitty 都有车牌啊，我想问一下咧，你哋对于开车过桥咧系有咩嘅感想？系冇乜嘢啊 ？OK 啊，好似普通行一条路咁啦，定系你哋会有少少惊恐嘅感觉噶啦？ 不如我讲先啦。 好啊， 我真系咁啱咧，早几个礼拜咧，我真系第一次人生自己揸车过去青马大桥。 嗯， 系啦，去东涌啊嘛，系咪青马大桥系啦？跟住之后咧，我系觉得比我想象中惊噶。 嗯， 系啊，因为一来我即系快啦，系啦，因为佢有段路啊，不过唔系过咗桥之后先快。系啦，二嚟嗰样嘢系。我觉得旁边已经是一个咁空旷同埋咁高咧，如果稍一有啲咩事嘅时候，我就飞咗去噶咯，咁我就觉得有啲惊嘅。 咁啊 ，Kitty 咧， 我都觉得系惊啲嘅。不过你话青马大桥或者阔嗰啲咧，我又觉得冇咁恐怖，即系我系觉得如果窄嘅桥，即系弯弯曲曲啊，即系可能你要掟弯啊，或者突然之间有急弯要落去，但系你下面其实系。即係好下面 唔係。你有冇去過大潭水塘有一條橋啊？好窄， 係車路嚟嘅。 總之巴士同你係不能一起過嘅，你一定要讓佢嘅嗰條。 我冇揸車去過嗰度，但我覺得嗰啲就係有少少驚險咯，即係會覺得如果真係有一下可能即係打支咁樣眯埋咗眼，即係扭一扭太，咁你就真係成架車飛咗落去咯。 嚇！咁我自己都我青馬。橋咧，即係去機場條橋，我就唔係好驚嘅，因為我覺得咧，佢因為佢嗰啲點講啊，吊籃咧都幾密嘅，我覺得好似安全感。相對於咧，有一條我都會成日用嘅，就係香港有個叫咩叫海峽好靚嘅叫南巴勒海峽啊嘛，好似嗰度唔係香港咁，你知咪喺呢個葵中貨櫃碼頭出邊嘅，咁佢就有一條橋，我估嗰條應該叫昂船洲大橋，嗰條真係咧冇乜吊索去擋嘅，即當然個風光好靚啦，如果日落嘅時候咧，同埋好長啊，所以咧我有時經過嗰條橋嘅時候咧，我都好似 Kitty 咁樣諗啊，千祈唔好咧打千眯埋眼啊。啊，即係盡量，同埋咧，即係如果好似阿莫莉話齋，我會盡量咧揀去橋中間多啲嘅，因為中間咧其實就係你近對頭車啦，同大哥我就唔係好敢行到最出嘅。咁但係我曾經試過有一個階段咧，唔知點解 嗰排咧可能係心情唔係幾好，我記得有個朋友逝世嘅，咁就overall 成個人嗰個狀態唔係幾好嘅。我係揸車上東區走廊嘅時候咧，我都好驚，因為我細佬咧喺十幾年前咧講過一句説話，佢東區走廊咧其實啲欄杆好矮嘅啫。佢如果个巴士咧整咗嚿碌，即系巴士咧，即系点啱啱踩咗个踩到嚿石头咧，即系扭一扭咧咁样。咁但系咧，而家好啲噶，因为东区走廊佢扩阔咗啦嘛，吓咁同埋我觉得个栏杆啊等等啊都叫做好似加固咗咁样咯。咁不过咧呢、這个对于咧即系开车过桥有恐惧咧，其实真系一个 term 嚟噶，即系心理学上咧，佢得就叫呢个 gaffirophobia。Gaffiro 咧就其实就系希腊文嘅桥咁解啦 ，phobia 即系大家都 恐惧症 系啦，而且咧原来咧即系唔系唯独我哋三个咧会有呢啲嘅恐惧症嘅，咁一阵间咧我同大家咧就解释下呢一个过桥恐惧症啊。 倔强到似有幻象，乏力地躺于地上，合上双眼，用皮肤感应路上。这里有过你，未及步离场，被你的气味筑起了围墙，从头再呼吸，残存那种美，现在尝到的苦。前事最动人甜味，旧事物充斥空气内，一呼一吸都有害。床边有你，听有你，进出于脑海，寂寞充斥空气内，亦不吸入来，宁愿闭气吸进你，会沾湿眼袋。勉强再试试站立，自愿地展开学习，尽快适应着残忍的低气压，似欠缺勇气，不敢失去你，亦欠骨气让身心也逃离，从头再呼吸。曾那死气，渗满氧化浪漫，沉迷在这爱人寻味，旧事物充斥空气内，一呼一吸都有害，床边有你，听有你，进出于脑海。即空气内，亦不吸入来，宁愿闭气吸进你，会沾湿眼袋，窒息都不意外，不呼不吸不盼待，不要你，不要你，要清空脑袋，尽量振作也应该，每一扇窗。 頭先講到咧，揸車過橋咧，咁有啲人都有啲擔心啦。咁有啲人去到極端咧，係直頭咧唔敢揸車過橋嘅。咁其實咧呢一、這個過橋恐懼症啦，呢個 gaphyrophobia 咧，咁佢係屬於一個焦慮嘅情況啦，或者係一個恐懼嘅情況啦。咁但係你問？人點解你會咁驚咧？咁你喺路行你唔驚嘅，點解你會驚條橋咧？咁其實咧都係有原因嘅。咁有啲咧就係驚自己駕駛技術唔好啦嚇。咁有啲咧就係驚會唔會大風啊？因為有時都會會如果啲有啲車比較輕身啲，真係會有種飄嘅感覺噶嘛嚇。咁就有啲咧就係驚個橋滾滾震噶，咁可能啊，即係啱啱睇完虎門大橋，一陣間如果要揸車過去，佢又震一震嘅時候，你就會諗下呢個新聞啦，你有啲驚嘅。咁所以其實咧呢一、這個你擔心過橋嘅恐懼咧，佢自己本身咧未必係一種恐懼，譬如你驚蜘蛛，咁就係一種恐懼啦。咁呢、這個擔心過橋咧，其實就係包埋呢一個畏高症噶啦、 哦。 因為橋通常係即係包括咗喺嗰個高度高度入邊噶嘛，咁所以有畏高症嘅人咧，咁佢過橋即係多啲機會驚啦，即係一啲都唔出奇嘅。咁但係原來喺美國咧。有一個 service 嘅、哦，基於咧即係佢哋真係知道有好多朋友咧係驚過橋揸車過橋，咁點算咧？咁你即係有時你即係美國有啲港灣咁樣啦，你有三條橋，咁你點都要架一條橋過噶啦，咁但係你唔敢揸車過去，你突然間喺個嗱，你唔過去不，你唔過去唔緊要啦。 你阻住後面啦。 你突然間，我揸唔到啦，我揸唔到啦，咁你就塞住條橋噶啦嘛。咁所以咧，有關當局咧，佢哋咧就係即係有一個 service 嘅。個 service 就話，如果你真係好驚揸車過橋咧，你就可以預先咧就係即係做一個預約啦。咁然後咧，你就到咗嘅時候咧，你就 call 佢哋啲人員落嚟，嗰啲人員咧就會幫你揸架車過去對面岸噶啦。 哦，即係佢哋揸佢就驚，佢坐咧就唔驚。 坐佢哋，如果连坐都惊啊，真系 就帮你唔到啦。 你要坐船，你系啦，帮唔到啊。咁原来咧都即系每年咧都真系有唔少嘅人次咧去用呢一个 service 嘅、 哦， 而且唔系净一条桥，即系不可能我哋唔系咁熟悉美国啲桥名啦。咁、 哦、 所以就费事 list 咁多啦。原来有好多即系高架桥咧，佢都有呢个 service 嘅、 哦。因为系咪唔用佢嗰條橋，應該就好難去到佢想去嘅地方噶啦。 你可以坐船嘅、 哦， 你諗住橋通常佢都係連接咗一個高處去一個高處噶嘛、 嗯嗯， 而通常呢個高處下面都係水嚟噶嘛， 哦，因為我聽過有啲人咧，佢就唔係驚橋，佢就驚黑暗啊，所以 隧道 係啦。咁佢哋就揀，即係可能如果有得揀，即係譬如香港你咁細咁樣，咁、如果你譬如我當你唔行獅子山隧道咁樣，咁、你係咪可以行大埔道定係 係啦？ 咁 樣 就可以避過咗個位咯。咁、但係可能喺美國嗰邊，如果唔行嗰條高架橋，可能就未必可以去到，或者兜好大好大好大好大個圈，係啦。 咁佢有啲咧就覺得佢唔信得過自己啫，驚、自己打黐啫，好似我哋頭先咁講笑。咁但係佢可能會信得過其他人啊。anyway， 佢有咁嘅 service 啦。咁講過橋嘅時候嗰種恐懼啦，咁咧其實咧就同一個好出名嘅心理嘅實驗咧係有關係嘅。咁因為咧嗱，你如果係喺高處嘅地方啦，人係有一個點講天生。嘅機制就等你有時啲細路仔咧，就算佢哋係未曾有阿媽教啊，你唔好爬到咁出啊！咁當然有好多小朋友佢哋真係會爬到出去個大廈出邊啦，但係亦都有批小朋友咧，真唔知係咪天生啦，就會有一種畏高嘅感覺。呢、個就係俾你保護自己噶嘛。有啲 BB 仔即係 BB 仔行到即係去床邊咧，佢哋見到咁高，佢哋就會縮翻埋。其實狗都會嘅，狗啊、貓啊、動物物都會嘅。呢啲就係、是。你讲上帝制造我哋嘅一个保护我哋嘅机制咁样啦，咁点解你又会褪翻后咧？就因为你喺高处嘅地方啊，或者你过桥嘅时候咧，你个心就会卜卜跳啦。咁第一就系你个血压啦，你个心跳啦，同埋你个呼吸啦，都会有改变噶嘛。而呢啲咧，呢啲嘅咁嘅象征咧，你就会叫佢做你唔会你有啲人会叫佢做惊。但系咧，如果中意玩过山车嗰啲人咧，就会叫做兴奋。 因為其實興奮同埋驚咧，嗰個生理反應係差唔多嘅。咁所以呢一個心理嘅experiment 咧，呢個實驗咧，就係講話有好多時候咧，我哋會誤會咗自己心跳個反應，或者驚啊，定係開心嗰個反應。咁呢一個 experiment 係1962年咧。就是Schnatter 和 Singer 这两个心理学家做的，他呢就安排呢怎么说呢，是一条在加拿大很出名的吊桥，一条吊桥给大家望望、其实那个吊桥都很害怕的，第一就高、第二就是他摇晃啦，他呢就安排了他安排了一啲靚女，佢就企喺個橋嘅彼岸啦，即係掂到地嗰度啦。咁佢咧就就同人做問卷啊。係咁咧，因為佢嗰啲人咧啱啱行過條橋咧，其實驚驚地嘅。咁但係喺佢驚嘅時候，佢啱啱又見到個靚女。咁佢就覺得點解我咁心跳嘅咧？咁樣咁嗰個靚女咧就會同佢做少少問卷啦。咁然後佢就會俾個電話佢。咁、那個電話咧就係、是就話同佢講話嗱，做完之後咧，你有咩問題你可以打翻俾我噶，乜嘢問題都得噶咁樣啦。咁啦，咁佢就發現咧其實咧因為做 experiment 就會有兩 group 人嘅，有一 group 嘅男仔咧就係啱啱喺個吊橋到彼岸嗰個啦，終點站啦，咁就問嘅。咁另外一 group 男仔咧，就喺呢個橋再隔多遠啲嘅一個停車場。 即係已經落翻地好耐。係 啦，落翻地好耐噶啦，佢個心跳冇咁勁噶啦。咁研究人員咧就發現咧，就啱啱過完吊橋嗰批男仔咧 call 翻個女仔嘅機會咧。個頻率是大一點的，是大過那些已經變成佛系的那班人的。所以他們就懷疑其實那班剛剛腳踏實地那班人會不會誤會了自己見那個女仔的時候那個心跳感覺，就是喜歡那個女仔的心跳感覺呢。還有因為 補充一點，其實這個吊橋應該是Dalton and Aaron 1974年，因為之前我頭先講嗰兩個啦，即係六幾年嗰兩個，應該係佢哋覺得咧，有時我哋會誤會咗自己嘅身體嘅，雖然身體好誠實咧，但係我哋本人誤會咗佢哋咁樣嚇。咁但係嗰個 experiment 咧就係Aaron 同埋 Dalton 做嘅。咁所以如果咧我哋想一個即係我哋學到啲乜嘢咧，就係、是、如果我哋想一個男仔中意我哋咧，我哋就要佢喺佢心跳嘅時候咧，突然間彈出嚟， 係啦，即係可能玩緊機動遊戲啊，睇緊鬼片啊。总之被人吓的时候跟着我就出来了，跟着他就以为那个心跳的感觉是因为我 啊。这样咯，譬如你可以约他看鬼片这样咯。那调回转呢，啲男仔如果想啲女仔鍾意都其实都可以咁做嘅。你都可以约佢睇啲鬼片啊。 唔怪之啊 ,first date 成日都系睇鬼片㗎啦。 但系驚唔驚睇完鬼片之后佢觉得我好似隻女鬼咁恐怖而驚咗我呢。 但系咧，除咗呢个恐惧同埋兴奋咧，你哋会误会咗啊！即系我又讲嗰句咧，虽然身体好诚实咧，但系你哋根本就误会咗人哋嘅吓。咁、除咗恐惧以及呢、這个excitement 咧。原來咧，憤怒同埋興奮咧，都係可以咧被誤會嘅。另外一個 experiment 咧、另外有一批人咧就試過一個實驗咧，就係話嗱，阿莫莉同埋阿 Kitty 嗰陣咧就會打一針即係總之我會打一針應該係咁啊，我會吉一針啦。嗱，咁原來我就同阿莫莉講嗱，你呢一針咧，即係同樣嘢嚟噶。呢一針咧會令你興奮嘅。咁我就同阿 Kitty 講啦，就話呢一針咧就會令你憤怒噶啦。咁跟住咧，我就分開你兩個啦，然後就擺你喺唔同房啦。咁跟住咧，阿 Kitty 就見到其他人都真係開始憤怒啊。咁跟住我就問 Kitty 啊，嗰針你憤唔憤怒啊？好憤怒啊！咁啊，人人都好憤怒。咁我就問阿莫莉啦，你興唔興奮啊？咁啊，因為我擺咗一班興奮嘅演員， 每一個人我都好興奮， 每一個人都好興奮， 我見到好興奮。 但其實咧，可能我打嗰針係同一樣嘢，甚至根本就冇打過任何嘢。咁不過咧，如果打個嘢咧，就即係打嗰樣嘢令到你心跳勁啲咧，你就會更加 realize 到總之我有少少生理反應喎。但至於呢個生理反應係咩咧，其實就係你哋話嘅。 狠狠摔破一个雕塑，狠狠把 脱所有操控，终于想要一刹满足，湿地圈套数完的梦，今晚跟你仔细探讨，低一点偏僻的你参透更深，弯一点漆黑可以跟一切湿吻。 Dusty Bottle 的 Break It Down， 快乐 时间来到晚上的十一点半钟。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本港今日并无新增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是连续22日本地零确诊，累计有1047宗确诊个案。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正是调查一宗涉及70岁女病人的海外个案，她乘坐英国航空 BA27 昨日由伦敦抵港，深喉唾液样本证实对新型冠状病毒呈阳性反应，直接由机场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接受治理，目前情况稳定。根据病人提供的资料，他回港前曾经在英国接受测试，证实对病毒呈阳性反应。中心已经同英国卫生当局联络，以取得个案的进一步资料。卫生防护中心表示，近日录得的新增个案潜伏期间都身处外地，呼吁由外地返港的市民，如果出现呼吸道感染病征，抵港时应该立即联络卫生署港口卫生科人员跟进。香港邮政表示，昨日收到政府大约12万份同心抗疫口罩邮件，有97%在今日安排派递，安排上门派递的邮件当中，大约70%已经成功派达，另外大约30%因为没人收件，会安排在邮政局领取。在人手方面，除了日常负责派递邮件的1650名邮差之外，已经安排大约300名邮差支援。一般而言，每名邮差平均需要派递大约70至80份邮件，有需要时会安排邮差加班，一般不会加班工作超过3.5小时。香港邮政希望派递工作顺利进行，又感谢所有邮差和后勤同事的努力。昨晚在旺角山东街被警方带走之后送院的民主党立法会议员邝俊宇晚上出院，他表示拒絕保釋，獲警方無條件釋放。警方早前表示，一名37歲姓邝的男子向警方方向掟水樽，涉嫌公眾地方行為不檢。他說當時正是喝止警員停止向記者施放胡椒噴劑，但是被警員制服，頭部著地，雙手被索帶綁起，未能夠清洗面部的胡椒噴劑，之後因為發燒留院。邝俊宇话：特别想向妈妈道歉，令佢过咗一个好担心嘅母亲节，但佢未曾后悔，未曾后悔。强调公道自在人心，以成为香港人嘅议员为荣。又感谢医护照顾同埋寻晚传媒报道真相。邝俊宇要求特首林郑月娥正视社会问题，并非能够单靠拘捕解决。南韩首尔梨泰院夜店相关的新型肺炎确诊病例增至94宗，其中首尔占59宗，预计未来一星期的确诊病例将会持续增加。南韩教育部宣布将各级学校的复课时间推迟一星期，原定今个星期三复课的高三学生将会顺延至下星期三复课，其余年级将会从今个月27号起陆续复课。当局表示将会继续关注疫情发展，目前不排除可能再度延期。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4179点，跌15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2922点，跌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1，日元107.62，瑞士法郎0.973，加元1.404，人民币7.101，英镑兑美元1.234，欧元兑美元1.081，澳元兑美元0.648， 新西兰元兑美元0.607，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696.62美元，卖出1699.08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气温介乎24至31度，吹微风。展望星期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炎热。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9%，黄色暴雨警告在晚上11点10分取消，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明日的12点30分。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教育局的指定专业或界别课程资助计划已经扩大至自资副学位课程。入读2020-21学年的指定自资副学位课程，每个学年最多可以获得21,400元或者37,300元的学费资助，视乎课程而定。你可以输入关键词 SSSDP 搜寻计划的网页了解详情。 我是刘德华，记得收听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崔杰同、磨莉，敏感时刻。 敏感时刻，塔罗 Ringo。 今翻嚟到5月11号，礼拜一塔罗 Rainbow。 Hello，Hello Rainbow。 系，喂，我想话今日你系咪有一啲即系平时塔罗牌玩闷咗啦，同我哋玩啲新嘅花神咧？ 冇错，嗱，今日咧就介绍两样新嘅嘢俾大家认识一下嘅。第一个叫做占卜戒指啊。第二个咧就系占星骰仔。咁咧骰仔佢几得意嘅，佢三粒。咁一粒咧就有分有十二星座啦。咁另外一 个有十二面噶，粒骰。 俾你睇下。 但系一粒骰， 佢唔系平嘅，即系唔系四方形嘅面啊，佢系五角形嘅面嚟。 咁跟住第二粒咧，你就会见到有十二个数字喺上面嘅。其实咧就系星盘嘅十二宫。 哦， 跟住然之后再加行星，譬如月亮、太阳、冥王星。 哇，呢粒好靓，我觉得。 又有十二粒啊，即系又有十二面啊。 佢完全唔似系粒色仔啊，呢粒又可以系一个摆设添。 我觉得呢粒好靓，我中意绿色。 佢咧而家有譬如月亮石啊，有用唔同嘅石做嘅。咁我而家戴呢个系佢最传统，即系一出官方嗰个样嚟嘅。咁但系其实而家你掟到月亮石啊，任何石头整嘅都得。其实咧我自己咧就有三 set 占卜色仔嘅。第一 set 就呢个传统啦，第二 set 咧就我自己生日嘅水晶，咁我自己会觉得同我近啲嘅。 生日嘅水晶色仔即系点啊？即系粒色系水晶做噶？ 系啦，呢啲系胶嚟嘅啫。 水晶做你攞嚟掉嚟插 嚟占卜咯， 咁咪崩咯。 佢的而且确会易坏啲嘅。我有一 set 月亮石， 所以系咪净系自己占嘅时候先会用？ 系啦，三粒。咁另外就有月亮石嘅，因为月亮石佢硬身少少，但都易崩啲嘅，即系因为水晶就易崩噶啦。咁但系我自己就觉得当然胶呢个系最好噶啦。咁但系 崩咗冇咁痛啊嘛，心 佢唔会崩系嘛？ 花咯， 系咯，我谂都。都七八年都仲係好靚仔嘅，係啦。咁所以其實呢套先鋪式我覺得我有教朋友仔嘅，咁佢哋都會覺得好正，因為6个钟头你就學識噶啦。即係佢一個最方便嘅占卜工具，即係你乜都唔使識噶。其實你最緊要咧就係你對星座、行星有興趣，基本知識。咁你已經可以用到，所以係一個最容易學嘅占卜工具咯。嗱，譬如我哋而家問一個問題啦， 係 大家最關心嘅問題係咩咧？ 最嘅擔心疫情 幾時過咯？ 咁我哋睇下而家究竟疫情點樣啦。 哇！ 咁咧，我哋第一粒 占到嘅咧系狮子座， 嗯， 第二粒抽到嘅系宫五，嗱，宫五咧就已经本身系恋爱啊，嗯、一啲人与人之间嘅关系嘅一个宫位啦， 系、 嗯，咁跟住就系金牛座，唔系唔系，金牛座，跟住然之后行星咧。 你頭先唔係話獅子座噶 ？Sorry 啊，我睇 更正， 更正翻，更正翻，因為太陽咁，所以我自己就當咗佢係獅子座啦。咁然之後咧就係金牛座，咁即係話緊俾我哋聽咧，其實成件事咧應該啊，如果 根據粒 根據粒色嘅講，其實仲有五個月。 嚇、 啊，冇錯。 但係有個傳聞就係話冬天佢哋有翻嚟噶嘛啲菌， 因為 佢驚熱噶嘛。佢如果五個月咪有冬天， 因為佢呢度咧就係講其實。我哋頭先問疫情如何嘛，咁我心裏面問嘅條問題咧就係如果我哋幾時可以唔使戴口罩啦？咁佢呢度就講仲有五個月，咁大家要努力啦。嗱，我哋數數手指，五個月， 十月 又月尾咯， 係 又年尾啦，咁所以。唉， 忍多下啦，咁我宁愿咧，即系大家戴口罩咁啊，即系保护自己又保护出面其他嘅人，多啲耐啲，好过突然间又再一次爆发啲好劲嘅时候咧，大家仲辛苦，医护人员都辛苦咗好耐啦。 系，咁同埋始终你自己都要预有定心理准备，就系我觉得呢个疫情咧比较明显，或者好多。無論西方定中方啦， 嗯、 都好明顯講緊佢係一種不停復生嘅嘢嚟嘅，咁即係要 make sure 我哋真係有抗體啦，或者我哋有藥啦，咁先至可以停止咯。 但係我想問一下個問題啊，呢、這個嘅色仔嘅占卜咧嘅由來係點樣嘅咧？ 其實咧，佢係。運用星盤嘅 concept 去設計嘅、 嗯嗯， 所以咧佢裡面咧其實都有好多神話嘅，咁同埋咧其實佢係因為咗配合星盤啦，所以佢設計得更加完善，嗯、而且咧佢因為係用埋生命靈數嘅 concept 落去呢個占卜式制度，所以其實咧佢係塔羅牌有咗先。 嗯， 跟住星盤啦，跟住從而近代少少就變成呢個占卜色仔啦。 哦，咁講完呢個占卜色仔啦，頭先你都有提過嘅就係占卜戒指，佢係咪即係個 Love of the Ring 入面嗰只咧魔戒？ 好啦，咁就俾大家睇下啦。嗰只戒指咧，佢係咁樣可以轉嘅、 哦， 即係譬如 即係佢有三行，好似你當有三個 ring 咁樣啦， 但就黐埋咗落同一隻度。 佢勁似嗰啲即係密碼鎖，即係你零到三個字都係密碼咁。 佢有個箭嘴嘅，其實如果你細心睇咧，就睇到佢有箭嘴啦。咁、那個箭嘴咧就係喺嗰個占卜位啦，即係你令到嗰個位。咁、 哦、 呢個位就等於占卜啦。咁、 哦、 其實咧，佢要分次序嘅。佢呢度三行啦，第一行你首先要扭裡面嗰格。 嗯， 即系左边嘅第一格扭咗，究竟决定咗佢系咩元素嘅牌？ 嗯， 跟住再之后咧就扭隔篱，就扭数字。 嗯，系 中间咧就再扭哦，咁佢有啲咩边个？佢四大元素边一个？ 系 咁，所以其实咧佢呢个占卜方法咧，我自己就觉得几得意嘅，因为你简单啦，成副牌嘅牌已经喺里面啊，即系78只，一只戒指已经代替晒。 嗯， 咁另外啦，譬如我而家同朋友食饭。我哋有 distance 噶嘛，咁我冇可能喺一个污糟嘅台面开塔罗系咪？咁、 嗯、 所以咧就买咗呢只戒指啦。哦，你有问题问我，我而家帮你抽一只，咁就已经可以答到你嘅问题啦、 哦。就代替抽牌啦，已经 冇错。 嗯， 哇，咁好搞笑喎、啊，同埋好神奇喎、啊，一只戒指 缩细咗咯，佢一格一格一格代表一只牌咁样咯。 但系呢个又系啦，即系一副塔罗牌 七十八 只噶嘛。咁呢度呢一个有晒七十八个即系个 有 晒 三副好噶啦。 哦， 咁但系你要好熟咯，即系譬如有啲朋友仔咧，佢同我一齐订嘅，佢就话佢好难用，因为譬如佢可能唔记得咗权杖十系咩样， 或者老化， 系啦，或者 蒙睇落去， 有啲人系靠牌面去记噶嘛，咁你就要好熟嗰啲意思，你先可以用到呢只戒指。但系佢真系太方便啦，你谂下，我真系譬如可能你而家随时问一个问题，你问啦， 我哋几时会发达啊？ 好啦，咁扭完啦，咁佢第一隻就係 major， 咁所以係大牌， 系 大牌嘅一号，所以就等于魔术师，咁魔术师就係你嫁咗就得㗎啦。 好、哦 即系我哋两个，因为我问嘅问题话，我哋几时有钱啊嘛？头先讲， 你系讲我哋，但我谂起就系你咯， 所以都系你噶，你快嫁啦， 你快啲嫁，你都系要嫁噶啦。咁啊，第二个问题你应该问，其实你嫁唔嫁得出？咁我哋又 你做咩逼我问一问题？我只系问第一个问题啫 嘛。唔系阿孙嫁得出先有头先个答案嘅咩？ 系啊， 咁你真系玩佢啫而家。 系咯，唔紧要嘅，唔紧要，7/11。所以就公平，所以呢其实是会的，不过年纪要大一点。 哇， 你一定不会是早婚咯。 即是我有钱的时候可能已经70岁 了。那就不知道 了。大的定义是什么呢？ 是的。原来呢就是坊间有很多得意的塔罗的元素的物件的有工具的，除了色仔之外戒指，戒指也是很得意的。那还有什么东西原来是我们没有想过或者估不到原来它都可以做这个塔罗的工具的物件呢？ 其实我自己咧就有一 set 係幾中意嘅，佢係貝殼占卜。咁貝殼占卜其實你譬如一條，你去沙灘你咪會執到啲貝殼咧， 係 唔係嗰啲貝殼，反而係白色嘅，佢好似粒咖啡豆咁。 嗯， 佢係個佢好似我哋摘聖杯咁，佢一 set 咧有78粒。 嗯， 咁好似我哋摘聖杯咁樣啦，咁就睇嗰啲粒數點樣行唔同嘅位置，或者你摘落去嘅時候，你拎到幾多粒，咁佢都可以咁 拎到幾多粒貝殼啊？ 冇錯，就可以睇到。咁呢個係希臘傳出嚟嘅，都係一啲傳統嘅占卜文化。因為始終咧，其實占卜有好多方法。咁我以前曾經上過一個堂啦，就係教我哋去森林摘樹葉幫自己占卜嘅。咁如果大家而家喜歡行山嘅朋友可以試下啦。有一個方法就係點呢？你心裏面諗住一個問題，眯埋眼行，跟住第一塊見到嘅樹葉就係個答案。 好危險喎！你行山眯埋眼行， 唔係咁你眯埋企度咯，你眯埋企度，跟住諗一條問題咯。跟住第一塊你真係擘大眼第一塊見到嘅樹葉， 同埋大家唔該揾一啲真係自己個眼嘅水平嗰啲啊，你唔好再揾一啲近到九年咁遠，你眯埋眼你近到 啦。一擘大眼就擘高擘高個頭， 咁就大鑊啲啦。 係啦， 咁咧塊樹葉點樣玩咧？咁有三個可能性。第一，啡啡地色，即系如果佢比较黄咗，或者已经灰灰地，咁就代表咧，其实呢件事已经接近尾声噶啦，咁你要尽快搞掂佢啦。 系 第二就系可能都系绿嘅，咁如果翠绿咧就系呢件事开始啦。如果佢有黄咧，其实佢都代表紧时间性。但系如果我哋点样决定其实呢件事系好定坏咧，就系其实是树叶咪一定有得数边边。佢有支框，跟住裏面咪有啲枝嘅，就係數個枝係單數定雙數 個葉脈啊， 葉脈啊 啊啊啊， 咁咧。单数咧就系 yes， 双数就系 no， 咁所以咧其实佢就话哦呢件事其实咩时间咩 moment 咁，当然佢有深啲嘅解释嘅，即系你去特登去上堂噶嘛，咁但系如果最简单系用呢个方法， 系好啦，再一次讲啊，即系温馨提示大家，即系唔好去啲悬崖啊危险嘅地方去到掹树叶， 去公园算啦，不如 系啦，公园啊嗰啲就已经好啦， 即系最好系正常嘅树叶咯。 好，咁啊一阵间咧一首歌翻嚟咧 ，Rainbow 咧。亦都帶咗一個咧心理測驗同大家去玩嘅，咁咧今次會講乜嘢主題啊？ 今日咧就係講你會唔會成為一個賺錢嘅高手啊？ 哦。 不停地在兜圈，我是否能坚持走我的直线？当别人不停地在看遍，我是否不渴望能守住执念？哦哦，往前走，不回头，因为没有放弃的理由。我知道，当我站在分歧的路口。一股杀青是我最好的朋友，就算是风再大再凶，用每一砖每一瓦撑起我的梦，就算是山再大再凶再高，莫忘那初衷、哦、就算会重会痛，谁说此路不通，我选择 弹出同样的和弦。当灵魂不停地在射箭，我是否能保持微笑的侧脸？哦哦，往前走不回头，因为没有放弃的理由。我知道当我站在分歧的路口，那一股杀劲是我最好的朋友。就算是风再大，最终用每一砖每一瓦撑起我的梦。就算是山再大，再凶再高，莫忘那初衷。就算会旧会痛，谁说此路不通，我选择勇敢的直撞横冲。至少不后悔在我的剧中，难免也有失落的时候。跌跌撞撞依然滚动，或许他们叫我愚公。就算是风再大再凶，用每一砖每一瓦撑起我的梦。就算是山再大再凶再高，莫忘那初衷。就算会旧却不停地在兜圈，我想我会坚持走我的直线。 Every Monday to Friday from 10 p.m. to midnight, Erica, Kitty, Morley, Curiouser and Curiouser. Let me recap in Cantonese. 香港电台第二台晚上十点至十二点，李敏、崔洁彤、莫莉，敏感时刻。 And I'm Uncle Sue, and I'm not even in a program. 将个尖星色仔咧摆咗上去我哋嘅社交平台嗰度啦，因为今日咧 Rainbow 咧带嚟嘅心理测验就系点样成为一个赚钱高手，系咪？ 你会唔会成为一个赚钱高手？ 系啦，你觉得我得唔得？ 我唔知你啊，但我都冇乜信心其实。 我觉得 Rainbow 系最似得嘅， 系咯系咯， 我哋三个里面三粒嘅， 佢最有决心因为 可以拣一粒啦，嗱，好公平，你拣完自己择。 我中意我头先讲话，好中意嗰只蓝色嗰只，即系有十二个星体嗰个咯。 可以啊，我拣绿色啦，咁 要使唔使谂住啲咩噶？ 你谂住自己会唔会赚钱嘅高手？ 我系咪赚钱嘅高手？去， 我咪赚钱嘅高手，去啊！ 其实就咁嘅，第嗱你系一啦， 你系二啦， 我系三啦。咁咧，其实咧一咧就系抽到水星嘅，唔系抽到金星嘅。咁金星咧就代表啊，其实你要好叻靓嘅嘢啦，或者你个人咧如果越 sell 自己咧，你系越搵到钱。 吓，我越 sell 自己越容易俾人打。 唔系，你而家呢啲 M 差唔多。 系啊，但系我 sell 亲自己都俾人秒噶，而家 冇啊。 系啊 ，sell 嗰啲制成品嘅啫。多谢你哋啊。好啦，咁啊，我就要 sell 自己啦。咁啊，系 sell 自己去出去个爱情嗰度，等人卖咗我啦，咁我就有钱啦。 呢个都系，因为金星系掌握爱情噶嘛，所以你绝对可以用呢个方向去谂噶。 哦，即系 你单身就。系啦，你单身就差啲，有拖拍就会富贵啲。 哦，好啦，咁啊 Kitty 啦， 有人包养你， 系啦，我成你嘅贵人啊，我都希望自己求包养成功啦。 好 ，Kitty 咧就抽到山羊座嘅，咁山羊座的而且确咧事运系唔错啦。而且山羊座嘅人咧对自己嘅事咧有一定嘅睇法，会知道自己想要啲乜嘢啦。另外咧，山羊座有样嘢好处咧就系佢绝对会为自己嘅工作运努力啊。咁所以其实佢抽到拣咗二号嘅朋友咧，绝对代表咧你会成为一个赚钱嘅高手，只不过系睇你几时。因为山羊座有个问题咧，就系佢几时开窍啊？即系佢几时真系觉得啊？譬如我有我自己 business 啊，或者我有我自己方向，咁呢样嘢真系好紧要咯。 好啦，一二又解释咗啦，之后嘅落嚟嗰啲咧， 三啦，咁就系我啦。咁我哋就抽到二宫嘅，二宫系金钱宫最发达嘅宫。咁所以如果拣三号嘅朋友的，而且确你系三号档里面最好嘅赚钱高手。 系， 多谢 睇住我哋啊 ，Rainbow， 我等你养哦。 好啦，三个数目咧都已经讲晒啦 ，Rainbow。咁啊，我哋今次啊五月十一号呢一个礼拜嘅十二星座运程又会系点呢？ 好，白羊座咧就可能因为自己唔肯定自己要啲乜咧，导致错误嘅决定。金牛座咧就要努力啊，面对自己嘅人生，因为可能而家咧你会有一啲转捩点会发生喺你身上，谂清楚自己想要咩啦。双子座咧就要尽情享受现在，唔好谂过去或者唔好谂未来啦。因为可能而家对于你讲先系最重要嘅。巨蟹座咧就缺乏清晰嘅判断力啊。狮子座咧就要勇于面对自己嘅内心世界，清晰知道自己想要啲乜嘢。而处女座咧就系情况会慢慢变好嘅。所有嘢都可以慢慢沖淡，而天秤座咧就要用理性解決問題，絕對唔好再管人哋嘅閒事啦。天蝎座咧就系要抱住創新嘅心態去面對自己嘅人生，而人馬座咧就要用積極嘅方向啊去獲取勝利。而山羊座咧就系、是、可能你会觉得自己嘅外在条件咧未系咁十足去做好你想做嘅嘢，不过有决心事竟成。水瓶座咧呢、這个时候应该出去行下，识下啲新嘅朋友，可能对桃花会有好嘅好处。而双鱼座咧，如果对方真系要分手咧，就要接受噶啦，因为你而家系一啲改变嘅 moment， 咁、所以双鱼座会辛苦啲。 咁啊 ，Rainbow 咧今日已经非常之好啊！讲完大家咧会点样或者会唔会成为呢个赚钱嘅高手之外咧，亦都讲完咧十二星座嘅今个礼拜嘅运程啦。咁今日咧 ，thank you 晒 Rainbow， 唔该 Rainbow， 系。 是刺痛，炽热过的失望，比冰水更冻。愿望，望极未寻获答案，看尽再多黑夜，亦是没光芒。冲不开，挥不走，躯体沾满血垢，若是所有难受，一个人接受。力站在最后，如出走，身处死角逃不走，走遍低处无出口，只有这伤口。和身边每段苦旧，齐出手，祖国共世来坚守，跟我一搏无退后，转眼会失手。 谁有过对立与资源，来到了这问夜抗争，如今一体生死自于一线，独自活着未能自处，来交出失失的那手，同伪造活着并肩抵挡这诅咒，如不想失又走向历史。 在十二点钟之前有许廷铿的无力感，今晚敏感时刻差不多了，我们明晚10至12再见，拜拜。